过不怕路途远，翻山越岭过大河，站在桥头四下望，这珍珠玛瑙挂满坡，豹尾梆子金闪闪，高粱赛脸红似火，大豆结荚滴了嘟噜蜜，气死梆的谷穗压完了歌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，呱呱乱叫鸭子鹅，清塘瓦舍南山下，哎，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？虎狼我越唱越高兴哎，铁尖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了上那摩托车来海洋。 Yeah.